就是我文人即将踏着身，虎兄少我只需一纸公文，他必然领大义送来万身。妈，趁此机我正好变那变写真考一考变一下真亲家亲爱春兰，你说打死你丈夫的是金知府的外甥。 正是正是。 哎呀呀，都是宫门中的同人，自当法外量刑。来呀， 有 与爱大嫂送行。 是。 来呀， 有 放爱大嫂回去。 谁敢放人？ 翠城， 你好大的胆，叫你带神爱春兰，你胆敢枉法放兄放。 太爷，我这是给您留条后路啊！ 呸！翠城啊，翠城，我看你气质文采飞扬，办事机智仪态端庄，没想到你竟是个歪才。来呀，将爱春兰打入死牢，崔成受监反攻自行。 哦，太爷。 哎呀，

那小薰庵，今日莽撞不许久安，还要做事装腔，还要做事装腔啊！真理明暗，他只耍威风，不做不张。这样的小薰庵，该不该骂？骂得他狗血喷头。 心如水，待人泼辣辣，有理有法有情有义， 难保你还是好自为之，速速离开此地，另断前程吧。 太爷， 快走快走快走。太爷，崔成，我求你了。 Thank you. 啊？ 不是没人味儿了，还是老爷的孤文厉害。 嗯， 老虎见了他都大了尾巴了。 还是啊。 神灯之前，满天气云烟，抓了小刘强，知府有牵连，寻兰去为缘，家仇已遮掩，宝珠苍天树，你我都方便，宝珠苍天树。上有人吗？ 来了来了！嘿，我说是谁在门口嚷嚷啊？ 是周以晨、胡守备、赖通判三位大人驾到，叫你家太爷出来迎接。 我们家太爷抓住了杀人凶手刘强，此时正在审案。 我等正为此事而来，快去叫你家太爷出来迎接。 我家太爷早有吩咐，审案之时甭管什么胡啊赖了，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见。 不见，走。 岂有此理，走，我们闯上堂去。 不可不可不可呀，圣人明训，千寿义，何为贵？受知府大人重托，只好门外等候。 等， 等， 等， 等， 那就等。

得很呐、 啊。哎，但不知如何发落 啊？定了案，通了文，杀人凶手要偿命。 你好大的胆子，你！ 知府大人吗？ 想来了啊！岂敢岂敢，本官无功可嘉呀。贵县理事有方，上任不到半月便破获了一宗人命大案，堪称我辈楷模呀。 楷模， 可否将原卷交于本府参阅参阅呀？案卷在此，大人请看。 中啊，人的泪，哪里？

变得我心情难明。你要我转了是好吧，那 么依着你该怎么办呢？ 一斩你贪官，二除朋党，三撤幽泪风。臣妾立志方太平， 连一笑你 狂妄之言四万通，妄想独闯连理风。你要斩我，我先斩你，再比才华和子千古骂你，西青楼见民夫，难带本性官将民。挑明了黄河河沿心不清， 徐万大人，别一笑本性不改，竟敢奸淫